我跑这录音来了。 照我这说就一字不差呀。 哎，你说的？ 谁说的？我说您照我这格式说。 照您这格式 脑子还怪好的。 照着我这格式，您另选一个。 哦，行，再做一首诗。 都一样，怎么叫比赛呢？ 哎，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你看这天啊，要是加个竹字头呢，这个字念象。 对，我们认识。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天底下加一个口呢，这字念吞。 这我们也知道。问您这谁问谁？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这天要加一绞丝儿，加一四点底，加一走针儿，一血宝盖。 这念什么呀？ 这不念字儿 啊！你废什么话呀你？你贫不贫呢你？问你谁问谁？ 啊，这不想的吗？ 啊，这还用想啊？ 那我想出来我早说了。这催什么呀？ 您来呀！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呀？ 豪仙。问路仙，保持严肃，各位，别 那花钱听相声，凭什么不让人乐呀？你 这学 大伙没法不乐不认可。我说这吕蒙、孙权、上纲剑查《三国演义》上有。 对呀， 您这豪仙路仙什么古人呢？这 我还说您读书多呢。 哪本书啊？ 有这么一本有这么一本啊， 啊， 这么一本这个古典的文学名著 啊？什么呀？ 《封神演义》 啊，知道 里边有鹤鹿童子， 白鹤童子， 哎， 梅鹿童子， 上口就念豪， 对，那知道， 鹤就是豪，豪就是鹤 啊，知道。 豪仙问鹿仙 啊， 就说的是《封神演义》当中的鹤鹿童子。 哦，还真找出一本《封神演义》来啊！ 当然了， 问这后边这可得一朝一代的， 哎，都是《封神演义》， 他们得认识 是 豪仙问鹿仙， 没错。 问谁呢？ 问谁呀？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南极翁是谁啊？ 南极翁都不知道。 不知道。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对。 蛋脑袋。 哟呵。好家伙，这一惊一乍，您这个 人物， 人物，你刚这我看着你这是怎么回事？这还晃一下干嘛？ 这是人物。 人物 啊，突出人物。 哦，那么回事。 对了对了， 这大脑袋上哪了？ 这个跨鹤上南天。 好，南天门了。好，这就算您蒙上来了。 干嘛蒙啊？这是真正的学问。 第二个字是桃。 好，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啊。 好啊， 说穆赵念个桃。 谁问谁？ 许褚问张辽。 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还是三国演义。 打这儿往后都是三国演义， 句句离不开三国。 有学问吗？ 太好了 啊，该您了。 蒋干献桃。 哎，您甭说我这说我这个 啊， 您自己来吧。 啊，行行，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哎，穆赵。 穆赵念个天。 哎，桃。 一大念个桃。 一大念桃吗？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我都穆了。 穆。什么叫穆了？穆赵念个桃。 是，别打了，打木了 啊！ 重新来啊！ 来， 木照念个桃。 这啊， 对了， 说对了，这回打顺手了，这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接着说啊！ 好家伙，歇钉子了， 开始。 木照念个桃， 谁问谁？ 什么？ 谁问谁？ 那个。仙路问仙好， 刚才是豪仙问路仙 啊， 这回是仙路问仙好。 是啊， 您这合着他问他一回，他问他一回。 对对对， 为什么您这怎么来回问呢？您这个， 俩人聊天呢。 啊， 聊天呢。 这还有聊天？ 子母跟聊天呢。 那我就不懂了，什么叫子母哏？我哪懂啊？ 就是一对一句，互相提问回答。 哦，您这里还有子母哏？ 哎， 哦，那这个是问谁呢？ 问谁 啊？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你这有弹簧啊？是怎么着？ 没有， 我只演韵，我这 看习惯就好。 南极翁是谁啊？ 我忘了， 没谁。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少相，大脑袋。 哦，还是这大脑袋。大脑袋这回上哪了？ 这个三月三，覆蟠桃。

是不那么沉重，轻轻就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哦哦，地方特别笨拙，火聪明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 这就是我们拉不下的相信世界，背叛。